徒生童话》启幕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订票6655000。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仍然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降雨的主要时段主要在午后到夜间，外出请您带上雨具。再次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雷阵雨，东南风1-2级，气温28到29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这儿，正好来您呢。这是孙卫，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照惯例啊，首先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马老晚年和王凤山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吃元宵。 您呢说相声是个老资格，嘿嘿，老艺人呢 说过些年相声 啊， 谈不上老艺人。 你太客气，嘿嘿，做一个相声演员不只要口齿伶俐呀，也需要有文化。 当然了，我们这说相声的都认识几个字。 哎，认识几个字可不行啊。 怎么 相声嘛 啊， 说相声这是个语言艺术。 是， 你起码你得懂得语言的逻辑，你得懂得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副词，动词形容词，这个得懂吧。 哎， 什么是成语呀，什么是谚语呀，什么是歇后语呀，这个懂不懂？ 都懂。 懂 都懂。 哦，你念过多少年书？你在什么学校毕业？ 什么学校也没毕业。 哦， 我小时候啊念过3-2年私塾。 念3-2年书啊？嘿， 念三二年书就说相声，啊，胡闹， 胡闹 胡闹，念三二年书怎么能说相声啊？哎呀，这怎么能说得了相声啊？ 三二年不成？听您这说话，文化水平很高了。 你看呢？你看， 看不出来。 听。 听不出来， 你怎么听不出来 啊？听哪点啊？ 听啊 啊！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 嗯， 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这位是开药铺的，感觉 好吗？ 您这待客煎药，这不是药铺吗？ 你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没听说过 配句。 这说话还有个配句，还有个衬句。 没有，你呀、啊，对我不太了解。 是， 你不认识我吧？ 哎， 我姓马。 哦，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 哦，大学问， 人家都这么称呼我吗？ 啊、哦，是是。 看见我了，哎，马大学问。 哦， 外号活字典。 你听，活字典。 哎， 怎么个活字典？ 你要不认识的字儿，问我。 哦， 问我。 问你， 马上就告诉你这字念什么。 嘿。活字典，甭查字典了。 你又不会写的字 啊？ 问我。 哦，你 这字说什么不会写？怎么写？你找我 啊， 马上就能编，就告诉你，就怎么写，你就写去吧。 马上就告诉我，您就能编出来。 嗯。 哦，这是瞎编字儿，这是。 啊？怎么叫瞎编字儿？ 那可不，你马上告我就编出来了。 不是编排出号来，你再去查字典。 哦，编排成号。 什么编？ 查字典 啊？怎么着？ 哦，啊，我认为您是圣人呢，能造字。 谁造的字？ 圣人。 哪个圣人？ 孔圣人。 创造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哦， 孔圣人哪儿这么孔圣人？你在哪儿见过？你听谁说的？ 都知道。 嗯， 谁都知道。 哦， 小时候上学时候，一进书房， 嗯， 进门得拜圣人。 啊，拜圣人 啊！ 圣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 没看见过。 这叫什么名字？ 那我倒知道。 叫什么呀？ 姓孔，名丘，字仲尼。 嗯， 对吧？ 对，有这么个人 啊， 孔仲尼。 嗯， 是吗？ 啊， 他是谁呀、啊？ 圣人。 嘿，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历代帝王用孔孟之道宣传三纲五常，为他们服务。实际上，咱们中国的文字不是他发明创造的， 哦， 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咱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多年历史了， 嗯， 孔仲尼到现在只不过2000多年吧。是吗？ 对。 哦，孔子生在什么年头 啊？ 他生在公元前551年。 嗯， 他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孔子死于周敬王41年。 嗯， 孔子活到73岁。有这么两句话知道不知道？ 什么呀？ 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哦，知道知道。 哎， 这是坎儿，对吧？ 什么坎儿 啊？73、84坎儿？ 不是坎儿，留这两句话就是历代帝王他们想念孔孟两个人。 哦， 孔子73岁死的，孟子84岁死的。 啊、 他们就惋惜这两个人呢，嫌他们死得太早了，说是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哦， 就是纪念这两个人。 嗯， 并不是咱们这些人，这别迷信。 嗯， 这不是坎儿。 哦， 咱们这些人们到73岁就死了，到84岁就都活不了吗？ 啊， 绝对不是。 哦， 都好好活着您的，没关系。 嗨，你嘱咐这个干嘛呢？ 我怕他们害怕 啊。我谁也不害怕呀。 哎，为什么孔子周游6国呀？ 哎，对 啊，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不对不对，孔夫子周游6国。 哎， 6个国家？ 不是，6国。 怎么个6国？ 就是溜溜，遛弯遛马路到各国去溜溜。 哦，六六， 哎，到外国， 上外国了。 对了，孔子到过外国。 到外国他会说外国话吗？嗯，会说外国话吗？ 太会了，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啊， 外国人才赞成孔仲尼。哎呀，有学问， 嗯， 佩服他了。他给讲社会知识， 怎么讲的？ 他就给讲啊， 讲的什么？ 好了，干不成身旁边完胸，完不得身在前世的最深一缸。哦，外国人想，对呀， 啊， 好， 嗯， 佩服他了，信了。 听不懂， 就这社会知识吗？ 您给说说， 再说一遍 啊， 刚说说清楚了吧？ 哎，对对对，你 缸啊 啊， 水缸懂不懂啊？ 啊，水缸知道。 他说呀，缸啊比那盆深。 哦， 头一句是缸比盆深。 哦，二句 盆比碗深，盆自然比碗深点儿。 哦， 碗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就是缸。 哦， 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的最深也是缸。 嗨，就这个呀？ 对对对，外国人就没想到吗？ 啊， 他就没想到这 事，想不到。 哎，孔子到外国去 啊， 他带着两个徒弟。 哦， 这两个徒弟一个叫子路，一个叫颜回，跑到陈国没辙了。无处投奔了，没亲戚没朋友，要怎么叫在陈绝粮。 哦，就这么绝粮。 孔子困于陈蔡， 嗯， 在那儿没辙了，又着急又没钱， 嗯， 又没处投奔， 嘿， 又犯大烟瘾。 哎啊， 自己难受啊。哎哎， 孔圣还抽大烟 啊？ 啊， 对了 对了， 孔子抽大烟 那会儿有吗？ 你瞧，有有考察。 哪点？ 你念过《论语》 啊？ 下《论语》上有 啊， 二三子以我为饮乎，我无饮乎矣。 怎么讲啊？ 这抽大烟 是啊， 那一定是子路颜回啊劝孔子，说师父怎么又买大烟呢？ 嗯， 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饮乎 啊， 你们以为我有饮吗？ 啊， 我无饮乎耳，没有饮，抽着玩 啊，抽着玩， 抽着玩倒霉了吗？ 嗯， 越抽瘾越大，没钱进当当卖东西。 哦，这事儿还当当， 找当铺当当。零碎衣裳用不着的全进了当铺了 啊！那会儿有当铺吗？ 有当铺，有 有啊， 当当， 哪点当当？ 哎，《论语》上有 啊， 君子常当当，小人常戚戚。那就当当。 啊，那四书上是君子坦荡荡。 是啊，连坦子一块当了。 好嘛， 净当当去 啊！ 卖东西，零了八碎不要了，全卖了，半导体、收音机。要这干嘛呀？带着挺累赘，卖了吧。 啊，那会儿有半导体收音机吗？ 电视机不要，卖了吧。 好， 没有用。 那会儿有这？ 有 有 有。 哪句啊？ 你叫《论语》，您念过《上论语》 啊？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怎么讲啊？ 那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哦， 吾闻其语矣，听见说话了。 哦， 看不见这人，那就是收音机。 啊。 半导体收音机。 哦，电视呢？ 哎，孔子有一台电视，他那电视机无非坏了，用不得了，看也看不了了，听也听不见了。 这也在四书。 哎，四书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不见听不见， 嗨， 听不了了。 哎， 坏了 坏了。 子路说，师父哟，这怎么办呢？子曰，非礼勿视。 这怎么讲？ 非修礼不能看了。 嗨， 全卖尽了 啊！ 你咱大正月节的，爷仨没钱吃饭， 哎呦， 饿的都起不来了， 嗨， 走不了了 啊！ 孔子说：“子路颜回啊，咱们师徒三人到大街游玩一番，便了。 干嘛去？ 游玩， 大街溜达。”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 嘿， 受不了啊！ 啊， 这肚子受不了了，太饿了， 嗯， 走不动了。”孔子说：“你们糊涂了 啊！ 咱们走在街上，咱不会遛弯儿， 哦， 咱碰见熟人相好的之后的半熟脸，咱们过去给他拜个晚年，他准得请咱们吃饭。 嗯， 他要说请咱们吃饭，咱们就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嚯，多没出息！ 对，这爷仨在街上瞪大眼珠子找熟人， 好， 不会遛弯儿找人，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嗨， 走在十字路口啊。”瞧这个茶食店 啊，点心铺。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啊， 卖元宵啊，还卖熟的。 嘿， 屋了摆几个桌子，带卖座， 嗯， 门口外有个牌子，红纸写黑字，元宵的价目表写得很清楚。 怎么写的？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哦，一个老钱买一个， 一老钱一个。 嗯， 这爷仨站门口一看，这大锅煮着元宵，呵，个儿还真不小。 嗯， 孔子一看，嘿，这元宵， 嗯， 多大个儿，多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 嗯， 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呢。 看馋的这样， 就是好。 嗯，是吧？ 没有钱， 哎，刚看着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啊。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成笔的口袋， 对， 在这笔袋这拴着个小老钱 啊。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 嗯， 又这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 啊， 一文钱一个。 对， 现在这儿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往那儿一坐，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就是啊， 一看这价目表，嘿，孔老二乐了。 乐什么？ 价目表漏空了。 哪一点？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啊。 就这么一横一道的一 啊， 一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孔子把笔拿出来了 啊， 笔帽蹬下去，过去本儿又给添了数 啊， 再一念好了、 啊、 一文钱十个。 嘿， 哎，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仲由是谁呀、 啊？仲由就是子路。 哦，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嗯， 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 嗯， 仲由，晏回啊、哦，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 嗯， 子路准是没钱，师傅，咱不吃，咱没有钱。来，别说，别说，嘿，说这干嘛？爷仨往屋一坐，伙计擦桌敬案。好、哦，三位，您这吃炸糕，吃粟米饭。 嗯， 元宵，是元宵。哦，您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 嗯， 不，三个人来十个。说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 嗯， 不不好，就要十个。 啊， 三位来十个怎么分呢？ 啊， 三个人十个，我得十个，他们统统三个。 好、啊，剩人变日本了。 这不是日本话呀、 嗯？ 我四个，他们三个。 嗯， 成了，吃吧。 是， 喝。一吃这元宵，呵，这好啊， 哎， 呵，这好吃啊， 嗯， 吃饱不了啊，切糕啊，元宵啊，这就吃着玩儿当点心啊， 哎， 饿着肚子吃那个白费。 哦， 吃四个元宵没饱 啊。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怎么 倒败饿劲儿斗上来了？ 嗨、哎， 还要吃啊， 啊， 再吃不行，没那么些钱。 哎， 孔子这还直拦着，不能再吃了。 嗯， 不能要了啊。 嗯， 这东西黏不好化。 嗨、哎， 不能多吃。行了，行了，怎么办？不饱啊。 嗯， 喝汤吧。孔子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丝的，浆乎乎的， 嗯， 稀粥一样，像杏仁茶。 嘿， 心里想，哎，喝点这个不也能饱得了吗？ 嗯， 汤又白喝又不算钱， 嗯， 为什么不多喝两碗呢？哎，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爷仨一人来两碗汤， 嗯、 啊，给盛汤，喝，喝，喝完了还不饱，还得叫掌柜的，受累，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汤， 嗯、 啊，盛汤，喝，喝完了不饱，还要掌柜的汤。子路宴回这一想，师傅那要，咱就跟着喝 啊， 别拘着了，咱也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哥俩来两碗汤。 嗯， 受累，拿大碗盛， 嚯， 大碗凉得快。 哎， 孔子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 嗯， 大碗凉得快。 好， 这爷仨赛上了。 嚯， 倒看谁喝得快啊！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有四十段元宵汤。 嚯， 孔子还要呢，掌柜，掌柜的，再来两碗。 嗯， 再来两碗。掌柜的说：“再来两碗元宵啊，不要元宵。”汤啊， 没有了，元宵满变锅贴了。 嚯，都喝干了， 没汤了。 嘿， 喝干了。 嘿， 好，没有汤了，明儿个来喝来吧。 哎， 站起来，啪，扔一个老钱 啊， 扭头就走。伙计一看，哎，别走别走，老先生老先生，给钱不对，给钱不对。 嗯， 孔子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吃多少？十个啊？你给多少钱呢？就这钱，就那钱，您看看您给多少钱？您给这一个钱呢？一个老钱一个的。孔子啪把脸往一沉，胡说！本地人吃嘛，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嘛，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掌柜的过来，老先生，老先生不要着急。 嗯， 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我们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得清楚。 嗯， 你老可以看一看。 哎， 孔子说哪有价目表？哪写着呢？ 啊、 哦，哪写着呢？走走，出去，咱们看看去。 哦，干嘛这么理直气壮、啊？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好， 掌柜的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老先生，您看看、 嗯、 啊，江米元宵， 嗯， 桂花果馅， 哎， 一文钱， 嗯、多少？ 一瞧，可不十个了吗？ 嘿， 念不出来了。 哎，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念出来。”念出来大伙儿听听， 嗯， 一字别落下。 嗯， 掌柜的说我们这是写错了。 哎， 我们要写十锦线，更是一忙神写十个了。 嗯， 完了，要我们的错。 嗯， 算您对了，您请，您走吧。 嗯， 走不得了吗？ 啊， 好，孔子倒逮住理了。 哦， 是怨你啊。 嗯， 不是我们蒙嘴吃。 嘿， 告诉你，这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 要不留情呢？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 一个老钱， 那就吃一千了。 是啊。 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吃元宵，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先生啊，早年间和赵佩茹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算卦》。 我呀， 啊， 会算卦。 你怎么又会算卦？ 他们好些人都说嘛，我会算卦吗？ 都谁说过呀？ 天津里打听有马先生算卦。 这马先生算卦犹豫不定，就是你啊。 哎，就是我。 你的卦灵吗？ 太灵了。 是吗？ 我给你算。 给我算。 给你算一卦。 哦， 说吧， 问什么事？ 问什么都行。 嗨， 什么都行。求财问喜，找人谋事，问病、 嗯、 月亮、 哦、 家宅平安，你家都什么人都能算。 是，哎，你算算我哥儿几个。 哥儿几个？ 我可不说啊。 我算呢， 嗯， 九个字，桃园三结一孤独一枝 啊。 得，说吧， 哥几个都这九个字， 哥几个都行， 我哥仨。 哎， 怎么样？ 怎么样？哥仨，对不对？ 怎么？ 我都说出来了，桃园三结义吗？ 哥仨， 孤独一只，哥仨，就你担负家庭过日子，孤独一只在你这。 哦， 我哥俩，哥俩更对了 啊， 更对了。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是哥仨， 是啊， 结义孤独先一只去。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哥仨， 嗯， 奸命太毒了，命占孤独老一只，兄弟不利哥一个最好。 我哥四个， 更对了 啊！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嗯， 三结义就哥仨了，又孤独出一只了。 我四个， 我哥七个， 那你就慢慢孤独去得了。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和你一起呢继续分享少马爷马志明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状，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儿四位。嗯，给这儿续人，这儿囊垫，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刚才已经说了，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要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了。这回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一段，同样也是堪称马氏相声代表作的相声段子，传统作品《开粥场》。 说相声的黄宗民。 没错，是我。 常听你的节目。 哦，喜欢听相声。 说的不错。 哦，您夸奖夸奖。 认识我吗？ 不太熟悉。您贵姓是？ 马。 马怎么称呼？ 上至下名。 哦，马志明。 还知道我外号吗？ 哦，您还有外号。您外号是？ 马善人。 马善人。 善人。 哦，您怎么得这么个外号啊？ 不是我自个儿起的 啊， 大伙儿送的。 哦， 我一走在街上，人一瞧，嘿，马善人来嘞，善人嘞，我还不敢那么自矜。 哦，那么您一定是乐善好施啊？ 哎，谈不到 啊， 什么乐善好施，我心眼好， 哦， 为人厚道， 是， 没坑过人，没害过人， 哦， 没欺负过谁，没找过便宜。没背后讲究过谁不好， 是啊， 善嘛， 啊啊啊， 没骂过街，没打过架， 哦， 善人骂街，什么善人？ 对对对， 打架我都没看过打架的， 哦，连打架的都没见过， 光听人说，哎呀，打起来了，哇，头破血流的，马善人，不忍看， 哦，连打架的都不敢看， 善嘛， 嘿， 长这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 哦。连这都不看， 光听人说，宰鸡是拉脖子，是不是？ 拉脖子。 宰鱼是摁那儿，拼出拼出拉肚子。 对对对， 是这样啊。 是， 听说过，没见过。 哦，连这都不看， 什么？呵呵，打我手里头没害死过一条性命，没伤过一生命 啊。 墙上掉一大蜘蛛，过去吧唧一脚被他踩死，马善人绝对没有。 哦，连蜘蛛都不踩， 什么？甭说蜘蛛，在我睡觉的床上找着一臭虫，让您说这臭虫这应当怎么办？ 还怎么办？碾死， 碾死！ 哎， 太损了。 啊， 那是个性命，他懂什么呀？你不费劲，他完了。马善人不理他，气他弟，不忍，不忍加害于他。 哦，连臭虫都不碾， 善吗？ 够善的。 甭说臭虫，比如在我自个儿身上啊。嗯，逮着一大狮子，大尾巴黑狮子，你说这怎么办？ 怎么办？急死， 急死， 嗯， 损， 那是个性命，狮子可不能急死。 那扔地下， 扔地下，啊、扔地他饿死了， 那怎么办呢？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啊！ 善吗？ 这叫善呐、啊，这是缺德。 享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您听听，找一胖子。 好嘛，还找个胖子 吃饱饱的玩嘛， 有这么玩的吗？ 下面我要准备行善。 哎，对了，你一行善就要放狮子嘛？ 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呀？这不过是举个例子，嗯、说这么个点。 什么点呢？ 狮子点。 还有狮子点？ 我不是你们此地的人使。 哦。那您是哪儿的马粪呢？什么叫人屎啊？ 不是此地的人士。 哦，那么您原籍是？ 我是这个京北顺义县的人。 顺义县？哦，离北京九十里地。 我是顺义县这个马坡的人。 马坡？哎，我听说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对啊，南马坡、北马坡啊，这是两个大镇店。 哦， 怎么着？你到过？ 没有，我听人说过。 哦，你光听人说过，你自己没到过哈？ 没去过。 好，好。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啊，全是我们家的。 啊？南马坡、北马坡所有的房子全是您家的？ 哎，到京北你打听我们家。啊，一提黄土马家，没人不知道。 黄土马家。您家卖黄土？ 卖黄土干嘛？ 哎，过去那摇煤球不都得插黄土吗？ 卖黄土能卖多少钱呢？黄土马？ 怎么个黄土马呀？ 由北京往北说吧。嗯，无论你走多远，看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是啊，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甭问了，全是我们家的地。 哦，只要是黄土地，全是您家的地。 黄土马吗？ 哎呀，那得趁多少顷地呀、 啊？多少顷啊？ 啊， 没顷， 没顷， 两千多里地。 好嘛，全论理了， 这不算什么啊！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一带，江南常去吗？ 江南没去过。 好，好，江南各大城市都有我们家的产业，有我们家的买卖。 哇，那这么一说，您是位大财主 啊？财主谈不到啊，财主才不够，有的是财主。嗯、啊，咱趁多少钱呢？ 是啊， 山东孟家， 啊，这我知道， 大财主。 啊，对， 山西的康家 是 有钱啊。天津有八大家， 有啊。 高寒石榴木杨黄张， 没错， 八大家。那我不行啊，我五大家。哎， 五大家啊，胡黄白柳灰。 大仙爷子， 这不五大家吗？ 这不五大家。关张赵马黄， 关张赵马黄，三国呀。 哎，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哦，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啊。是我的老祖先， 嘿， 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啊，那是我的上辈。 哦， 马超、马岱啊，我们这都一家子， 这都是一家子。 姓马的吗？ 姓马的全是一家子。 对， 那评戏里有个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您也是一家子。 那不认识。 哎，那怎么不认识的那个？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啊。你说那个马寡妇开店呢？啊，那是说相声那马季，唱评戏那马太，他们的祖先。哎呀，这叫同姓各家一码事。 哼，这还分这么详细？ 我跟你们这个演艺界的啊，什么京剧啊、评戏啊、梆子呀、曲艺啊， 演员们呢， 哎，跟他们啊都很熟悉。 哦， 一来都叫我那儿去。上我这儿唱去， 都叫你那儿去啊！您这是教堂会呀、啊？ 哎，谈不到什么教堂会，交朋友，好戏这个不是？ 哦，是啊， 接我这儿去啊，吃喝，能说的能唱的，一人来一半啊，愿意多待的就多待，嗯，不愿意待拿汽车把他们送走，嘿，走的时候一人给拿两条， 拿两条， 哎， 哦，拿两条肥皂。哦，对了，您家地多，临走嘛，一人来两条黄瓜。 上我家上堂会，弄两条黄瓜， 姓 黄， 不是你说的吗？拿两条， 什么两条？ 金子， 十两一条，一人两条， 十两一条，一人两条黄金， 家有的是，后院的地下一大堆呢。 爱是顾着脚拿听道走。 哎呀我说您趁这么多金子换双鞋好不好啊？ 怎么了？ 怎么了脚趾头都快出来了，该打包头了吧？ 爱你 这不爱我的事儿，不好看， 都看起是这还看不出来吗？ 看什么呀？ 这还看不出来吗？ 什么就看出来了？ 我一年到头老这双鞋，我都不换。 是啊，你倒想换可得有啊。 我不好捯饬， 这也不是捯饬的事儿啊。 脏吗？破吗？不脏不破完了，衣贵洁不贵华，一地运袍与呼获者而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 嘿，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啊，这话是曾子。 你甭不相信啊！儿大姐，您这甭这样。哎，多少你有功夫，你上我们家看看。 行， 你来趟黄土马去。 哎，有机会一定拜访。 你先看看我们那所住宅。 哦，是你住那房子， 院墙一面十里， 啊， 四面四十里地。 哇， 城砖的上角，钢砖的下角，四周围都是小垛口， 城门楼子。 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院里有18趟马路，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全家男女老少加一块860多口， 嚯！ 连回事房、管事处啊，司机、车把式、花匠、买卖、厨子、管家、下人嘛， 啊， 都算一块2400多口。 好嘛，整个一个兵营。 你在逛我们家的花园，逛过花园吗？ 逛过， 好花园，我说 好花园也逛过。 哪儿？ 北京颐和园、中山公园，多好啊！ 那逛什么劲儿啊？ 啊， 那叫人逛人啊，哪儿没花啊，哪儿没草啊，那有什么意思？ 啊， 马家花园逛过吗？ 马家花园 啊， 没逛过。 哦，这是马家花园，几百年的大树，有的是。 哦，是啊， 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哦， 花园逛的是景致，看的是玩意儿。 对， 马家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60多个白塔 见过吗？ 见过。 哪有啊？ 北海公园嘛，白塔 有多少？ 一个， 我们家这花园60多个，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最矮最小那个，哎，跟劝业场不离。 最小那个跟劝业场那么大个， 哎，当间还有70多座亭子， 嗯， 亭子就70多座， 哦， 满都是汉白玉的石柱，玻璃砖的亭子，那亭子底儿是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露丛春满都是真金的， 哇， 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的钓鱼，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 妈，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 哎，见过金鱼吗？ 见过。 好的，我说 那也见过呀。 多大个啊？ 我得一拃来长啊。 这么点啊？ 啊， 这么点啊？ 啊， 白给我都不要 你啊。 我们家的金鱼见过吗？看见没有？打这儿，到这儿， 这么大个， 哎，4-5尺， 哇！ 虎头鱼、望天鱼、红绒球鱼、蓝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墨鱼懂吗？ 知道，黑的， 哎，小鱼一样。 哦，这鱼跟驴一样， 小黑驴。 你这么大鱼，在哪养着？这个 鱼缸里啊。 鱼缸里 啊，鱼缸里，我出国留学呀，我带回来的玻璃砖的鱼缸，这鱼缸这边儿啊，哎，有3尺厚吧。 哇，这鱼缸得多大个儿？这鱼缸 多大个儿？怎么说呢？ 啊， 哎呀，哎，天津到这个大连有一个民主10号， 知道吗？民主十火轮船。 哎，那民主10号在我这鱼缸里转悠过。 哇，哎呀！这轮船在鱼缸里转悠过， 就为看看呢，转一圈多大时间？我掐着表玩啊， 可玩儿！您说他怎么进去的？这玩意儿啊， 吊车抓进去。 好， 不算什么，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我们家这书房里头 啊， 迎面摆8条案， 啊， 1丈8大条案，1尺厚，整块象牙的。 嚯，丈八条案，整块象牙的，这得值多少钱呢？这。 我祖上啊， 啊， 祖上给我留下一张牛皮， 牛皮， 这张牛皮 啊， 要是打开了，5里地没疖子，整的。 嘿，您说人家这牛怎么养的？ 这个瑞士，瑞士国之钟。 我知道， 打那儿回来的时候，我带回一大座钟来。 座钟， 这个大座钟啊，木头的。 哦， 这个太好 了，这个啊，这可不新鲜。 木头钟， 大座钟都是木头的，不新鲜。 他说的是外壳，外壳 啊，对， 我们这里头所有零件都是木头的， 这机器也是木头的。 哎，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啊， 够打点是不打点，头里有木头门，木头门啪一开，打里出了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当当一伸手，再说话的两点了。到三点时候又出来了，当当当，三点了。 你听听， 小玩意儿， 谁见这 啊？要不要送给你？ 我不要 啊， 不要，您自己留着。您自己留着玩，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看这意思，你有点讨厌我了，是不是？ 谁说的？ 讨厌？腻歪了？ 没有， 腻歪我了？腻歪了？ 没有没有 啊？ 没有没有没有， 腻歪了？ 没有，不腻歪。 愿意交我这朋友吗？ 愿意， 愿意。我高兴，我痛快，高兴。 你呢？ 交朋友？ 啊，好好好。 哪天上我那儿去？ 行， 上我家去 啊， 跟我那儿住几天？ 住几天？ 走时候也给你拿两条。 哎，陆哥，别听那两天，我听着害怕。 我给人家就是好交啊。 哦， 朋友太多了。 嗯， 最近这不是一块聚会吗？ 啊， 大伙都劝我呀，拿出点钱来，让我做点善举的事儿。 哦， 你说有些个难民呢， 啊， 吃饭成问题，让我开个粥厂。 这不要施舍吗？这是 什么叫要施舍呀？ 啊， 给穷人享碗饭吃。 哦， 富家有臭败之路，贫家无割粟之粮。好有肥鹿，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好嘛，这话也是曾子说的。 我曾子说：“你想开就开一个吧。” 嗯， 好在吃饭的人不多。 哦， 一共才十来万人。 对，哇，十来万人还少啊， 花不了多少钱。 哦，现在反正也就是冬仨月呗。 冬仨月 啊， 那九个月呢，饿着。 行，那。这一年四季还老有着， 老开着， 哇，那得多少小米儿啊？ 小米儿干嘛？ 小米熬粥嘛。 光喝粥 啊？啊， 光给你喝粥，你受了吗？ 粥厂可不就这个？ 一天三顿饭， 哇，一天还开三顿饭？ 三顿饭。 那么早晨吃什么呢？ 早上起来，炸酱面。 大早晨就炸酱面。 炸酱面。 中午呢， 炖牛肉，烙大饼。 嘿，晚上。 晚上。 嗯。 饺子， 嘿，十来万人还包饺子， 就这么吃，炖牛肉烙大饼，我这看着 啊， 哎，吃吃，别蘸汤啊，别蘸汤，他饭量大，给他喊肉，来来，肥的，走，给他拿饼，大伙儿吃着喝着，我在旁边吊匕首看着，我是哈哈这么一乐， 嗯，你哈哈这么一乐， 哎， 乐完了呢，回家一吃窝头， 我吃窝头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看见了， 这还用看见吗？炖牛肉烙大饼你不吃，可不就吃窝头去呗？ 不吃不吃，我就不吃不吃。 干嘛就不吃？不吃牛肉啊？ 干嘛牛肉啊？是肉都不吃啊？小牛啊小羊欢蹦乱跳的，一刀宰了吃的肉，马善人不忍。曰：无伤也，是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以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好， 曾子曰： 行行行行行了，别约了，别约了，再约也约不出好的来。 就这么吃。 哦，这一年到头了，老吃这个， 老吃这个 啊， 老吃就吃腻了。 哟，那还怎么着？ 逢年过节还得多给。 哦，过年过节再多给。 你爱过年吗？ 愿意。 你愿意过节吗？ 当然愿意。 你过年过节那穷人就不过了吗？ 对呀、 啊、五月节八月节年下一人一份拿家去。 哦，那您说说五月节都给什么吧？ 五月节每人给五十个粽子。 五十个粽子？哎，多大个儿？ 多大个儿 啊？ 哎呀，那怎么说，反正定出标准来。 嗯， 定做按这标准吧。 啊， 一个粽子搁三十个枣吧。 哇，一个粽子三十个枣。 哎，每人五十个粽子。 嗯，那还给什么呀？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 哦、 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达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福尔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嘿，好，鱼要是臭了还管换， 哪能给人臭的呀？ 也是， 这是五月节。 那么到八月节呢？ 八月节每人给两个团圆饼。 嘿， 两个团圆饼。 哎，什么月饼？ 四两一个， 六斤一个， 六斤一个还是小月饼？ 在我们家六斤得定做，定做一批小的，六斤的做一批， 也定做。 哎，我们本家吃的都三十多斤。 哇，三十多斤， 这么大个吧？ 哎， 这么厚， 哇， 要晾凉了掰是掰不动， 哦， 得拿榔头砸。 砸完了呢，搁凉水里再泡。 哎，对， 豆饼啊，合着。你们家吃豆饼？ 像豆饼那么大块的月饼， 哪有这么大块的月饼啊？ 定做的？ 哦，这也定做？ 定做呀。 哦， 馅儿好啊。 什么馅儿啊？ 十变的。 好，十，不像话啊，那叫十锦的。 那你们家？那你们家 啊， 什锦的、薄果的、提浆的、五仁的，你们吃那个啊？你们吃 啊？ 马家跟你一样吗？马家能那样吗？ 哦， 我们这叫十变， 就是十变。 哎， 怎么个十变呢？ 得心应手，想玩来玩。我这大月饼不错啊。 嗯， 我这大月饼什么馅儿？是白糖的不是？掰看看，白糖的，吃吧。吃着吃着腻了，这要枣泥的好了，把这块搁下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 嘿嘿，好。 南方啊，据说有椰子馅儿，咱不一定吃得着，大家看看。 嗯， 椰子，信不信？不信我可骂街。 信信信信信信，能不信吗？绝对相信，信 信啊， 信信信。 这叫什么月饼？ 叫十变的， 有没有？ 有， 哪有？ 马家有。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刚听您说的吗？ 哎，每人两个团圆饼。 哦，那还给什么呢？ 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 嗯， 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五个苹果，五个桃，五个石榴，五柿子，五烟梨，十个槟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啊。斤半一个的河螃蟹， 定做的。 哎，什么？ 定捞的。 定捞哪儿捞去？ 我们家河沟里。 哦，你们家河沟里能有八斤半一个？哎，这玩意儿也难说呀。他们家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 这是蚂蚁 啊。啊，那有什么话就年下说了吧。 年下 啊， 腊八呢？来腊八呢？ 哦，还舍腊八粥啊？ 舍粥干嘛呀？熬粥的米料全份，连23祭灶东西一块拿走了。 那您说说，那腊八都给什么？ 腊八啊， 啊， 每人给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子米。 哦， 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朝贝糖。 嗯， 给二两玫瑰，二两苜蓿，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辣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官，十糖饼，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有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可得自个儿款去。 嘿，好，可是连凉水都给预备 祭灶用啊。 哦，那这么说这一年这算齐了吧？ 齐了 啊， 齐了 啊，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怎么呢？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啊。 嚯，照您这话说，这年下还给啊？ 什么叫还给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个羊也敢，俩羊也是放。 好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这话都是曾子说的吗？ 这不曾子说的 啊？ 一个羊也敢，俩羊也放，捆着发木，吊着发麻，惹是惹，敲大锣，锣了钢，卖咸姜，大爷不怕小娃娃。 这什么乱七八糟？ 年下啊，得多给。 那您说说，年下给什么吧？ 年下 啊， 每人给五尺高，蜜供一堂。 五尺高的蜜供， 北京前外正明斋定做的。 哦，也定做。 五尺高大蜜供 啊，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馋虫给你逗上 来。这至于的吗？ 五尺高蜜供 啊， 论人说话 啊， 每人一堂。 哦，那 还给什么呢？ 给鲜果供一堂 啊， 素供一堂， 是 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坨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十月花5朵，祭财神羊肉一块。 还给什么？ 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挂灯钱，一个蒲垫，5副春对，有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 还有吗？ 有春条、2把掸子、1束藏香、1对佛烛、1个灶坎， 哦， 10个红灯花、10白灯花、10个黄灯花、30张挂钱、20驰名、1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簿、佛衣架、1张财神方位单。 还有什么？ 1本线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二蹄脚，3挂南鞭，1封膏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匣薄醋定，给2两银子，2两爆花，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 嘿， 2把金尖煤，1个金硬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斤纸钱，10大馒头，100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菜两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挂辣椒，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另外还给1辆摩托车。 哎呦，这得多少钱呢？ 还不是挑费200多亿？ 得， 今儿早上没钱吃饭，把被窝卖了。 哎，你不开粥厂吗？ 是，打算这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哦，说胡话呢。 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开粥场，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狗年筵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